有几个的是自卑的和领导啊，请把眼仔细他无尽珍贵生存下来，我以后的到发展 人难嫁的飘散过时光，我是一无钱难嘛林家只因我带钉子死留下爸爸娘，可怜他年老苦苦无人领养吧，三朝你为我死魂死本发展，为魂子如今母难好凄凉，我死你莫再为我碎空啊，愿你家 thank you. 啊。 灵。 娘家有你定亲，指望几老长春。谁领门里年八路，寡王家在几新人。门户一平，贫富不等。老夫死里来相会呀，太昏。妾身轻重，上司记住夫君。珍惜天赐良机，花园见面相压人间。谁知凭空望，谁称悲伤。岁月难生，而今我你跑了清兵四起，离了发发娘亲，苦怜我比披甲衣身穿小裙，哪来同往新婚之路，一语不让死别自己，无父灵郎，君子曰杀人大海永难分明，妾之恩天上地久不知苦尽，可以身亡天与夜幕，苦分与灵，叫一声望天与儿无不不自问， 踩他跨岁快 无父官府自然心归，王法无与分成，经不起应的功劳，不是三靠落文，却当人长一去难返，不当官长三两年三两年， 鲁豫老无声，巍峨高长拦桥复原，忽而官道复长，喜难闻心。四岸西草早已生定，今生无事此因，请包大人不必悲心。沛公本是暴政官学之地，既知不行远情，岂能行行不闻？王上有旨，命西草代官沛公，今日之事就得由我做主。舍身宽财苦于民，朕身上血衣，门上书印，今日速战，可有应不降闻？主公，堂堂国舅，咱一个无名小子，要通什么降闻？王庆啊，王庆！有道人命关天，你五岳将门不长战人，分明藐视国法，无害良民。保证啊！ Thank you. 叫娃放风筝，花园里叫女王起敬，相见不忘夫妻定，要我许宁在山根，我一不莫恨金元门，不知何人杀西城，得到时光尽在心，闻声血血这一襟，往来匆忙为家营，敲门提帐说喜迎，句句一语四字黄金，万望大人赐回金。奉上死生怎能忍，可怜我一无凶器而无证，却把人早定在命里。 住口！学艺一见招兵阵，门上还有学手艺， 学这本事最上分，怎能一口就要定。

上乱用民四八官老板我做尽你才不起 哪里走 且往今天走奔圣上 好好好 少得我与你的东西灭用 到那时 只怕问你小生不知 借些臣行进话，身上一扎绝不呀，且为我披地散发真人相，真人相。 从今的三月三日三更，去到新天王今天，这些臣的名堂，下到水里上去。 西城记听我讲，那压力我无法想，你高升还要求呀，我不是你就难下场难下场。 你瞧你不用讲， 也是自出情缘，就是到此要怎样， 实在是给明白上 啊， 我的气场痛啊，放过你的分愿望，分愿望。 我这里少是跪地上，来我大姐没回话，此事只要你不声张，保证无法生亲上，你要什么就什么，王军为你也无妨。 三个王军哪里上， 马帮背有地下方， 你称你是南四皇， 只有七天千刀万剐，接你王，接你王。 你们人民辛苦了，害得我夫妻好凄凉，他如今老女苦折磨，我抛头露面几番上，上边来了包大人，愿人海的苦子将我熬呀，妻子将子等。和尚，你快不是武僧？ 大小姐， 赵妹子，你走得好。 听众朋友，戚雅仙、毕春芳等演唱的粤剧《血手印》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 请看传统小戏《戏牡丹》。药店掌柜白云龙之女白牡丹聪明过人，八洞神仙吕洞宾乱点怪药，故意刁难。白牡丹不仅对答如流，并将吕洞宾奚落得无言而去。白牡丹由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李文扮演，吕洞宾由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黄新德扮演。 日出东山，晚香更新，导航我金钱百草妙有何 黄甫 什么？ 啊，万有俱全。 赵王，小小的凡间药店，竟然夸此海口，带我进去戏弄他一番。 师傅，人家开药店，总不能在招牌上写万有不全。 你知道什么？随我进去。 哦， 恩婆。哦，原来是二位道长，老汉白云龙这下有礼。 贫道几寿， 殿前有一道长，请坐。 告我坐。 不知道长管理小店有何见教？ 他来包好购买四味药草，不知可有啊？ 闯关潜规，这碗干明九州八府的药材，应有尽有。 我何呀，好大的口气呀、 啊！道长不请，请赴淡房。 贫道口饱，不用淡房， 请见。 听了。 如意大三呀奶奶三老高四呀奶奶愿情 烦哎呀呀这四味药材我听都未曾听过，这便如何是好？道长 啊， 你早来三天也好，迟来三天也妙啊。 不迟不早，刚刚凑巧，哪有来？ 道长有所不知，小店存货卖完，心有味道，请道长到别家去买。 嘿嘿，我来问你，你那招牌上写的什么？ 这万药俱全。 招啊，既然是万药俱全，贫道点的这四味药草皆是常用之药，你一味俱无，真是万药俱全。 道长 童儿，

请坐。小姑娘，贫道进的门来就要动问了。 请讲。 方才那位老丈呢？ 你问的是我家爹爹吗？ 真是。 他给人家看病去着。 哎呀呀呀呀呀，这就是他的不对了啊。 哎，怎么怪他呢？ 方才贫道前来购买四味药草，他以为为父，哎，怎么径自去了呢？ 啊，你要的这四味药材呀，嗯，我早就与你准备好着。 嗯，好好好，既然如此，小姑娘，拿来， 拿去。 哎，在哪里？ 在你手上啊。 哎，贫道两手空空，哪里来的什么药材呀？ 我说婶，你拿去，这药就算是交付于你了。 这岂不是一句空话？ 道长， 嗯， 你点的那四味药材乃是有名无药，岂不也是一句空话吗？ 哎，师傅，这 嗯，好好好好，你岂止是有名无药，我问你可对得上来？ 对得上来便怎么样？ 不打你的招牌。 好，你就体谅。 讲， 我的心怀真心欢，来自千辛路不一般，是怎被盼老老，死死活善愿情难。 哎，师父 啊， 这四位药材都被他逮出来， 嗯， 我们还是走吧。 你急什么？为师自有道理啊，小姑娘，贫道还要点上四味。 请讲腰带。 还是口宝。 请讲。 听了。你要来有的事情，你的全情，他要来举不停。咱呀买夫妻相亲我乐意，只要来二姑娘亲，二姑娘亲，二三姑娘，这是什么？ 回向圣地奉命黄莲 啊！你怎么知道我要这四味药材呢？ 你就体谅。 讲，讲讲讲讲。小姑娘，这四味药材嘛，我就不要了，不要了，我还要另点四味，啊？ 请讲。 听了。你要买药材三升，还要买药材一杯水，还要买。 玻璃天天三分钟，

请回谢回我算不叫你师傅，我来帮你点收尾。 你，哎呦， 小姑娘，我也要点收尾，怎么你也要点呢？哎，你听着。 哎呦，这第三个儿子呢？